和务实态度处理事件，案件就能够得到了结。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克利正式宣布竞逐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以参加2024年总统选举，成为首个在下届总统选举中正式挑战前总统特朗普的共和党人。51岁的克利出身印度移民家庭，在共和党内向来以立场坚定的保守主义者著称。他在2011至2017年曾任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并在特朗普总统任内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最新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获得 43% 的共和党选民支持，预期将会参选的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支持率是 31%， 而克利的支持率就只有 4%。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到访的伊朗总统莱希。李克强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伊关系，愿同伊方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推动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中方愿意同伊方共同努力提升务实合作水平，落实好中医全面合作计划，推进经贸等领域合作，相互扩大产品出口，推动实施互利互惠、有利于民生改善的项目。莱希话，伊方致力于发展对华关系，愿意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基础上，落实好两国全面合作计划，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日经平均指数报27,699点，升9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4.03美元，卖出1854.1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33.04，瑞士法郎0.922，加元1.334，人民币6.828，英镑兑美元1.218，欧元兑美元1.074，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633。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嚟大致晴朗同干燥嘅天气。本港今早寒冷，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12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干燥，早上寒冷，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早上仍然清凉，周末期间气温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咧都啱啱清理好噶，喺九龙区啦，新清水湾道去翻平石村方向，近住圣贤中学对出噶，咁而家咧就已经系清理好啊，咁车龙咧就接近安秀道，就系新清水湾道去平石村方向，近住圣贤中学对出嘅交通意外清理好，龙尾就排到去安秀道啦。咁另外观塘嘅启福道天桥去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对出嘅交通意外咧，都系喺两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康宁道啊！再讲一次啦，就系观塘嘅启福道天桥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康宁道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咧排到去时代广场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的律伦街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雅加路街。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黎围对出。咁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啦，来回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都是繁忙噶。咁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三圣村，入屯门方向，龙尾就在黄金海岸商场对出。屯門的龍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車多，咁而家車龍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對出。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擠塞，龍尾就喺進景園。咁後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左轉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線就車多，排到去科學園對出。清水灣道去返龍蝦灣方向近住銀影路一段擠塞，龙尾就在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对出。另外一段的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都是挤塞，龙尾就接近坑口的永隆路。最后消防处提提你，有人不省人事不要等，即用 AED 机可提高心脏骤停患者存活率超过十倍，有 AED 机救人就有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日报二零二三年有新面貌。 梁柏谦谦仔， 到。 梁柏谦谦仔， 到。 梁柏谦谦仔， 到。 终于找到同学仔倾下偈的主持谦仔梁柏谦啦。 是啊，我是谦仔梁柏谦，会在逢星期二同学仔倾下偈，走访各大学，同同学仔分享一下他们的苦与乐。记得收听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开心听，开心日报。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大家好，我是轮椅剑击运动员余翠怡，亦都是十项全能和体坛一二三的主持。我最喜欢的港台节目就梗是体育赛事直播啦。我在这里祝贺公共广播95周年开创新一页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联系香港。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2月15日，行政会议批准有线终止收费电视牌照，6月1日生效。保良局朱李月华幼稚园校长涉嫌拉扯学生被停职。本港去年罪案按年升8.7%，诈骗案按年升45.1%。土耳其叙利亚地震超过41,000人死亡，有生还者被困200小时后获救。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2喺千禧年代嘅时间同大家见面。早晨，我系萧乐文。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带领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喺1993年6月获发呢个收费电视牌照嘅有线宽频咧，系开播近30年啦。咁有线电视就寻日咧系公布系获准交还本地收费电视牌照，会在6月就是停播收费的频道的。他们呢有线宽频就提到说将进一步是推动战略转型，更有效利用集团的媒体资源，加强投放在免费频道和多媒体服务，建设面向全港市民大众的开放平台。政府昨天也有公告，就说同意有线电视交还牌照一事，就说纯属是商业决定，批准有关的申请。商经局也是提到的，就说有线电视是近年年年亏损，经营环境困难，交还收费电视牌照是纯属商业的考虑，政府也尊重有关的决定的。对于有线电视交返呢一个嘅收费电视牌照，咁啊，话投放资源喺免费电视嗰方面啦，包括喺呢一方面啦，自己点睇咧？1872311，又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线宽频行政总裁黄思远，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黄思远。可唔可以讲下而家即系有线就话系向政府申请并且获批，就系、是、提早咗系交还呢一个嘅本地收费嘅电视牌照咧？都讲下个原因，你哋嘅考虑系点样咧？点解会提早交咧？ 好啊，其实咧同大家分享一下有四大嘅即系重点原因啦。我谂第一样嘢咧，我睇翻喺全球嗰个收费电视同埋付费内容呢一个行业里面咧，其实过去几年咧。即係發生好大嘅變化，其實喺收費媒體裏面競爭係好激烈嘅，嗰、那個商業模式咧係幾難行嘅，就唔係淨係香港嘅問題。如果你睇翻咧，其實就算係全球嘅一啲 cable TV 啦，其實個客量一路都跌嘅，我哋自己都由即係100万一路跌到得翻60万啦。咁另外就算大如一啲串流平台，即係 Netflix 啊、Disney Plus 呢啲叫收費內容咧，都係困難嘅。你見到佢哋都係要加價啦，或者唔係話一個 family account 而家本來幾個都要減少用戶，咁其實你見到整體性即係喺呢個付費呢條路上面咧，全球性都係難做，而亦都見到咧，譬如有陣時候我哋一啲付費電視上面嘅頻道啦，譬如你 CNN 啊、BBC， 其實你上網咧都睇到曬佢哋好多嘅資訊，我亦都唔排除佢哋第時咧會自己會攞埋出嚟啊，做一個收費模式，咁所以呢條路係難行。咁啊，第二點啊，反而我哋睇翻本地嘅免費電視嘅市場同埋多媒體，其實我見到有個幾大嘅變化喎。咁有台啦，都做年即係呢幾年咧做咗好多突破啦，就見唔到再係一個一台獨大嘅情況。咁啊，其實我哋見到喺呢個形式上面可能出現一個契機。我哋見到咧就係其實香港嘅觀眾咧對於廣東話嘅一個需求咧係即係節目嘅需求係一定有，我哋近排睇下即係幾套好收得嘅港產片咧，都好犀利啦，《滿江紅》啦，咁證明咗其實香港人仲係想有呢個本地即係廣東話嘅 content。只要你做得好咧，喺 content 做得好，覆蓋率做得大嘅時候咧，其實咧就會引嚟一啲新嘅經營模式，唔單止咧單單係話即係收廣告啦，可能係有啲嘅 IP 啊、衍生嘅產品啊、藝人啊，甚至講到遠啲啊。NFT 啊呢啲嘅產品，所以我哋見到其實呢一個一個好嘅契機，我哋覺得咧都係應該集中資源啊，去做好我哋嘅內容，去增加我哋競爭力同埋影響力。咁啊都係啦，內容覆蓋率，咁要覆蓋率睇翻68万嘅用户啊，對翻全香港嘅市民，加埋我哋集中火力做埋咧，我哋呢個網上面嘅即係多媒體啦。咁今時今日，我覺得大家觀眾咧即係睇資訊都唔係淨係睇坐屋企睇定定咁，所以咧喺網上面重要。咁第三點咧就其實我哋都同大家交代一下啦，大家唔使擔心嘅。我哋咧其實咧今次交還呢個免費牌照呢一個業務咧，其實只係我哋業務其中一部分。有線寬頻其他嘅業務包括多媒體啊、免費電視啊、寬頻啊嗰啲，全部一切都係正常。我哋咧呢個所以觀眾又唔使擔心。咁最後一點嘅第四點咧，其實呢個都係配合翻大股東入住之後咧，成個轉型嘅一部分。咁我哋睇翻咧，就係呢個純粹一個商業決定啦。睇翻我哋其實上年都已經有啲可尋嘅啦嚇。咁第一點啊，包括我哋加強咗即係嗰個免費電視覆蓋率，用呢個大電波全部去到99%。第二咧，我哋77台同78台做咗個新嘅重塑形象啦。77台就改咗名叫開 TV， 希望可以打到更加年輕嘅市場啦。78台咧就係我哋有呢個資訊新聞係嘛。咁另外就投資基建啦，我哋就喺中環嘅 CBD 地帶咧開個新嘅4000尺嘅新聞嘅廠房，荃灣嘅廠房亦都啱啱 upgrade 咗。咁加埋最後我哋頭先講過啦，即係多媒體發展。咁我哋 IKB.com 咧，其實上年見到咧用戶每日月用戶去到160几万嘅，多咗2倍啦。開 TV 亦都去到差唔多19万啦，多咗80%咁樣嘅。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嘅主要嘅方向同埋原因啦。 OK， 我見到你哋都話會加強投資喺免費電視頻道啦。但喺講呢個之前，我想問翻你有冇留意到近年即係收費電視訂户嗰個習慣係咪都有一啲嘅轉變，或者佢哋嗰個嘅意欲係有啲唔同嘅咧？同埋係咪都同有線係可能過往早年多啲有啲大型嘅體育賽事係拎到個轉播權，但近年就冇咗啦，亦都發生過譬如有線新聞一啲嘅裁員啦、風波，呢、這個都令到你哋一啲嘅收費嘅客户有一個嘅流失比較嚴重嘅情況。 係，郭振，我諗你睇到體育呢件事咧，都係即係好啱。我其實你睇翻咧，全球性我哋而家覺得咧，如果你做收費，即係真係做 cable 呢樣嘢，其實真係好靠獨孤一味，真係好靠即係呢個足球嚇。即係講真，體育賽事咧，其實都係足球。 咁個足球嗰、那個其實嗰個轉播權咧，其實都唔係唔平嘅，係嘛？咁所以我哋見到，如果你唔係做足球嘅，其實差唔多就係到個觀眾群咧係一路要跌緊。咁呢個係一定有一個最困難。咁啊，反而咧講翻即係新聞咧，其實我哋睇翻好多我哋嘅調研啦，我哋好多嘅客户咧，仍然都係講話，佢仍然保留有線咧，都係想睇我哋新聞。我新聞品牌仍然有好多觀眾支持。咁啊，上頭先講咗啦，我哋即係78台嘅。嘅登錄啦，係嘛？就見證咗我哋有線新聞裏面將佢哋好嘅 content 咧，喺呢個免費嘅層面都能夠俾大家睇到，所以嗰兩者中間係有必然關係。你講得都係啱。 不過見到其實頭先都講到話主要對手啦，或者有台啦，你形容係譬如 Now TV 咁樣，佢哋都係收費電視啦。咁睇翻佢哋嗰個客户嘅人數去到成130多萬户，比起前年嚟講啊，2022年比起2021年係再多咗2%嘅咁。人哋都係面對緊成個環球嘅競爭，人哋都面對緊一啲串流平台或者等等嘅唔同嘅競爭。點解人哋可以即係？不跌反升嘅咧，逆流而上，但系可能有线就面对呢一个嘅问题嘅咧，系咪当中都除咗大环境之外，都其实系有一啲经营不善嘅情况？ 我谂头先啊，各人都讲过啦，即系足球，我觉得系即系睇运动嗰个大啦。咁如果你讲我2%，我觉得其实都系持平啦，差唔多啦，系咪？即系其实见唔到一个好大嘅增长空间，系嘛？咁咁都系我自己个人觉得啦，我自己都系一个球迷系嘛，即系各大球赛都系一个好大嘅原因。咁我睇翻就系、是、球赛体育运动都系一个最重要嘅一个角度。咁我哋仍然觉得系即系新闻啦，我哋系做得好嘅，咁我哋可以继续做。 头先你都讲到话会加强投资落去免费电视频道嘅，呢、這个有啲咩计划啊？呢、這个涉及几多嘅委员？ 哇，好啊！咁其實大家睇翻就係、是、我哋嘅免費頻道咧，有三個啦，有76、77、78啦，76就係我哋英文台啦，咁有啲國際夥伴啦。咁啊，77台咧就係我哋嘅娛樂啊，即係綜藝啊，咁樣我哋其實想做翻即係年輕多少少嘅觀眾啦。咁嚟緊有好多嘅計劃嘅，咁啊之前講過啦，可能啊 B 姐又會幫我哋拍啲嘢去旅行咁樣啦，咁啊跟住又就同亦都希望咧同外國嘅一啲。即係亞洲區嗰啲夥伴可以多啲合作啦。咁我知道我嘅同事咧，即係我哋睇電視嘅同事，就係同好多嘅藝員啊，都係或者好多 partner 啊，即係 creator 都係傾緊嘅。咁啊，78台裡面咧，就係、是、大家見到就係一個新聞、財經、輕資訊同埋體育嘅一個頻道。咁呢件事咧，見到我哋將我哋拳頭產品，即係我哋嘅新聞啦、財經都攞出嚟啦。咁啊，除咗淨係報新聞之外，都有一啲特別嘅節目啊，主播自講呢啲特別啲嘅。咁啊，再緊要講翻就體育啦。體育其實今年我哋早前咧，我哋宣布咗有線咧係獨家攞到呢、這個我集團獨家攞到啲杭州亞運嘅一個轉播權。咁我哋好希望咧。陪住香港嘅運動員係嘛，佢哋咁辛苦去努力，咁啊又 delay 咗一年啦。希望我哋陪住佢去杭州，將佢最好嘅一面帶翻嚟。我哋今年都深信咧，佢哋會有好嘅成績。咁所以體育嘅板塊都繼續要做。 因為我嘅關注就係、是即係收費電視可能面對一個嘅競爭啦，免費電視會唔會都一樣係面對？唔同嘅競爭咧，即係可能大家都係一個娛樂嘅媒體，可能揀咗我嘅即係觀眾嚟講，我作為擺咗啲時間喺一啲嘅其他嘅平台，咁我可能免費電視都睇少咗嘅喎。咁呢個情況會唔會都令到免費電視你哋嚟緊係咪真係有能力維持到係一個有盈利嘅狀況啊，或者係收支平衡嘅狀況啦？有冇信心係真係維持到嘅咧？或者我頭先講嗰啲嘅考慮有冇考慮過咧？ 其實你睇得都好通啦，即係其實媒體嘅行業呢幾年都發生好大變化。我諗即係我哋睇翻成個行頭，其實都係因為選擇性多咗，係咪？大家都係難做嘅。咁你睇翻即係如果做收費電視，其實一開始做呢個機報嘅時候咧，可能得幾個台，你多咗100個台，哇，梗係好多選擇。但係嗰個可能係頭十年做得好好，但係當你 Internet 出現啦。互聯網出現咁多選擇，其實點搞呢？咁如果兩者取其一，你睇翻就係、是我哋喺收費嗰度個客户群只要一路跌，免費嘅時候咧，我哋能夠睇觀眾。其實我哋覺得都係嗰條方面啦。你做翻好觀眾想睇嘅嘢，做好內容嚇，咁、跟住將個覆蓋率推到最大。咁所以咧講緊，我哋都了解到咧，免費電視一個幫我推大覆蓋率嘅其中一個手段，係咪一個渠道？咁我哋喺網上一定要加大努力。咁我哋上年我哋新設管理團隊入咗嚟之後咧，都起咗成個數碼嘅團隊，咁一路做得幾好嘅。咁所以你覺得兩者揀其一咧，一定係揀呢個覆蓋率同埋係一個新嘅營運模式。咁、啊，點都要向呢個方向試一下。 好似譬如見到其他免費電視台都好，可能會主打一啲即係一啲選秀節目啊，或者一啲知名度比較高嘅藝人去呢一方面都有投放資源啊。你哋電視台會唔會日後都會諗呢一方面係作為一個即係增加主要收入嘅來源咧？係。 我哋其實咧就頭先都講過咧，我哋即係覆蓋都唔同種類嘅啦。咁啊，即係可能我哋有除咗娛樂之外咧，我哋都有新聞啦、資訊啦、體育啦，甚至其實賽馬啦，你睇翻啊，全香港得我哋真係做得多，係、 okay. 認真做嘅，係咪啊？咁啊，所以我哋其實嗰個範疇咧就會比較廣啲，咁啊唔單單淨係呢個即係娛樂綜藝，咁喺娛樂綜藝我頭先都講過啦，我哋同時一路都會有一啲新嘅嘢，咁啊遲啲同大家講啦。咁喺呢個新聞資訊，全部都係我哋攞翻一啲叫做嘅拳頭產品最好嘅產品攞翻出俾大家。咁我覺得我哋真係要多啲人一齊幫我哋做，即係多啲 creator。應該係集思廣益咁一齊做咧，就會做得好。 我見而家免費電視同收費電視有啲資源係共用嘅，一啲節目製作係共用嘅。咁日後終止咗收費服務之後，會唔會都影響免費電視某一啲嘅製作或者營運？ 其實呢又不會很大影響，你看回呢，因為你看看在收費的平台上面，我們可以分為兩種產品，一種就是外購，是不是外國的產品，即是你講到 CNN 啊、BBC 啊，或者一些叫外國電影頻道啊這樣。另外一些就是自家製本地的內容，其實自家製本地的內容我們剛才講的了，包括新聞、財經、體育同埋我哋賽馬，全部呢我們都仍然是保持不變。 Okay. 而這些其實全部都是內容啊。全部都係內容，我哋其實調翻轉頭，我哋唔，我覺得有時候唔好咁著緊去嗰個渠道係乜嘢，係著緊係嗰個內容好唔好，俾邊個睇。最後尾咧，揾一個佢哋想用嘅渠道係咪？而家當今嚟講咧，我哋覺得係即係呢個免費電視係一個好好嘅覆蓋率嘅渠道，加埋網上都係好好嘅渠道。 我想問而家即係停止咗收費電視服務之後，嚟緊有啲咩安排啦？啲客户有啲乜嘢步驟要做啊？嗰啲按金啊、機頂盒嗰啲要點樣處理嘅？ 好，咁大家就唔使擔心啊！嚟即係我哋即係呢個仲有成好幾個月啦，咁我哋都準備好噶啦。咁大家咧，如果有咩擔心咧，上網上我哋網站咧，我哋有一個即係客戶服務嘅網站都睇到。咁有幾個重點嘅，第一點咧就係咧即係聽眾唔使擔心，如果你哋即係停咗呢個收費嘅服務之後咧，你哋免費電視睇唔到，唔使驚，係完全一定係睇到嘅。咁機頂盒咧。其實大家可以，如果覺得係怕麻煩嘅，留翻屋企繼續用嚟睇翻呢個免費電視咧，係冇問題嘅。咁如果大家有啲人講，哦唔係喎，我預咗咗訂喎，我想做翻咧，咁做翻啲輕易嘅手續，即係掛翻條線拆翻出嚟咧，我哋有四個回收站啊，咁咧喺呢個時候咧，大家遲啲可以攞去嗰度咧回收就得噶。咁喺關於付費上面就冇問題嘅。其實咧我哋一路都會同大家計算翻啦，因為其實我哋每張合約咧都分翻好清楚，邊啲係收費電視，邊啲係觀頻咁樣樣。咁就喺5月31號終止嘅時候咧，就會唔會再收費噶啦。咁如果中間有一啲係譬如話，rebate 咁樣咧，咁我哋會即係轉翻嗰個時段啦，我哋叫 rebate 啦，咁啊俾翻大家。 我見明報都提到有個係咪叫綜合服務客户，即係可能同時又有寬頻上網，同時又可以睇到收費電視頻道嘅一啲即係套餐式計劃啦，係咪咁樣噶？即係呢一個嘢點樣安排咧？如果你少咗一個服務，即係少咗收費電視服務，咁日後點樣拆翻嚿錢出嚟計，或者點樣繼續可以用到你哋個寬頻，或者要交嗰個費用嘅點樣計呢啲？ 誒呢個唔使擔心啊！頭先都講過咧，其實咧，我哋每次簽證就咧，我都問過同事啊，呢個我最初都驚驚地。咁佢哋其實咧，譬如話綜合服務，咁同你講250蚊，咁但係其實咧，佢簽約嘅時候已經寫到明咧，可能係150係寬頻，100蚊係收費電視，即係咁樣樣。所以咧，其實每一件張喺個帳單上面咧都。雖然是一個綜合的報表，但是他簽約的時候寫得很清楚，客户是知道分開幾決的，所以我們只是將這個收費電視抽出來，其他的繼續如常。如果他去收費電視那裡有些剛才說的 rebate 的，他想將 credit 擺放下去給別人到的，但是如果不是單一服務的，我們給他那個退款給他 們。有沒有多少屬於這些綜合服務的客户？有沒有數字？ 我哋報表上面就冇講嘅，咁呢個都係商業嘅一個秘密啦。但係即係其實我哋見到綜合嘅都係多嘅，都係多嘅。 另外頭先我見你哋之前都提到話冇裁員嘅計劃嘅，呢一個嘅即係安排啦，有冇話都可能未來幾年係冇裁員計劃定係點樣嘅？ 啊， 其實咧，我哋而家積極仲係請緊人啊，現階段真係冇裁員計劃嚇。咁啊，你知道而家揾人幾難嘅啦。咁啊，其實你睇翻成件事，點解話誒即係唔需要咧？我哋講來講去，頭先都講，我哋搣走咗咧，其實嗰啲海外製作、人哋製作嘅一啲嘅節目，我哋本地製作嘅咧，其實係冇停過嘅。你睇到頭先講咗啦，新聞啦、財經啦，仲要加碼加新節目啦、綜藝啦。咁其實所以我哋本地節目係冇改變嘅時候，所以就唔需要話即係大量嘅去即係改變嘅人手，反而我哋要多啲人嚟幫我哋。咁所以我哋現階段係冇呢個啦。咁啊，請人真係難哦，或者大家聽眾咧有好嘅人選咧，想進入呢、這個啊，即係呢個 content 啦，呢個行業咧，可以同我哋報名。咁我哋而家其實咧，周圍都係揾緊人。咁啊，我哋去到個階段咧，就係我哋自己內部啊。有一個員工推薦，如果你成功推薦到一個員工入嚟咧，我哋有10,000元嘅bonus， 但係都係未搞得掂，咁所以希望多啲人幫手。我哋覺得咧，即係需要改革我哋喺呢個新嘅競爭裏面需要多啲唔同新嘅人種啦， okay. 配合翻有經驗嘅同事一齊去做。 好，唔該曬黃思遠，同你傾到呢度先。黃思遠咧就係有線寬頻行政總裁咧，講到有關於咧有線寬頻係交翻呢個收費電視牌照出嚟，就會係六月就停播有關嘅收費頻道嘅。轉頭再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白宫表示，当局仍然寻找最近被击落的不明飞行物碎片，但指出没有迹象表明这些不明飞行物是中国间谍计划的一部分，或者与任何外国间谍情报收集活动有关。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表示，至今没有组织或个人承认与这三个不明飞行物有关，但是当局相信可能只是商业或研究机构所用的气球，因此是属于良性目的，强调这个可能就是目前为止的解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承认F-16 戰機星期日在休倫湖上空發射兩枚導彈擊落不明飛行物，但是首枚導彈未能擊中目標。另一方面，美國國防部和軍方官員向國會參議員就不明飛行物作出匯報，匯報屬於保密。不過有參議員認為95%的內容都可以在不影響美國安全的情況下公開。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向司法部拨款超过2.3亿美元，减少枪械暴力以挽救生命。拜登说这批资金将用于建立和实施危机应对项目，包括枪械安全计划、心理健康与滥用药物治疗，以及退伍军人治疗项目等。根据美国一个追踪枪械暴力问题的网页，单在今年一月，当地发生52宗每次至少导致4人死伤的枪击案，是近5年来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数量最多的一个月。泰国政府内阁会议批准关于对外国游客征收入境费的建议，6月1日起正式实施。建议由泰国国家旅游政策委员会提出，入境费征收标准分为两类，分别是对通过航空方式入境的外国游客征收300泰铢，折合近港币70元；对通过陆路与水路方式入境的外国游客征收150泰铢，折合超过30港元。旅游和体育部表示，外国游客支付的入境费将用于支付游客在泰国期间的保险费、公共卫生管理费和促进旅游事业发展的费用。保良局朱李月华幼稚园暨幼儿园校长涉嫌不当对待学生被停职，局方已经报警。 保良局话，星期一晚接获社署通知，收到投诉，指属下朱利月华幼稚园暨幼儿园校长在今个月九号怀疑不恰当对待一名学生，随即翻查学校相关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校长当日在处理一名高班学生的情绪表现时，动作较为粗鲁，有一两下拉扯动作，因此局方主动联络警方，会积极协助警方的调查工作，局方亦会同社署以及教育局保持密切联系。保良局话非常关注事件，对任何不恰当照顾幼儿的行为零容忍，并已经即时暂停涉事校长的教学职务，同他接触幼儿的相关工作。日经平均指数报27,644点，升4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4.68美元，卖出1854.8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32.82，瑞士法郎0.922，加元1.335，人民币6.828，英镑对美元1.218，欧元对美元1.07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633。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和干燥的天气。本港今早寒冷，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12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干燥，早上寒冷，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早上仍然清凉，周末期间气温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3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日明爱医院对出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喺蝴蝶谷道啊。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日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蝴蝶谷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彩云村那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顺利村。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对出。咁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嗰段车多。咁另外一段咧就系支路落翻去博爱回旋处咧都系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御龙山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龙尾喺科学园。清水湾道去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教职员宿舍对出。咁另外一段嘅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银线湾广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风，自由风， 你好， 系，请讲。 大家好，系希望听紧自由风节目嘅大家都好。 言不尽，风不息。 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入嚟一齐讨论下有关的士咧。 各位听众、各位市民，大家点睇咧？电话旁边有听众，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发表你嘅意见噶。 Hey, 你好， 你好，请讲系。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每日都会举行形形色色的公开讲座，涵盖文学、历史、哲学等等的范畴。 知识太多，但是时间太少，不紧要，我们每个星期带来精选讲座，等大家随时随地边听边学。 星期日晚八点到八点半，听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的《大学堂》， 有我李秋婷同大家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 2023年2月15日，行政会议批准有线终止收费电视牌照，6月1日生效。保良局朱李月华幼稚园校长涉嫌拉扯学生被停职。本港去年罪案按年升8.7%，诈骗案按年升45.1%。土耳其叙利亚地震超过41,000人死亡。有生还者被困200小时后获救。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提到就系有关于有线电视啊，寻日就公布系获准交还本地收费的电视牌照。原本呢这个的收费电视牌照去到2029年5月才到期，现在就是提早了6年是交还这个牌照，现在就说会在6月今年6月就是停播收费的频道。会不会你自己本身都是一些有线的收费用户呢？讲下你的看法，或者整体会不会你都是一般市民怎么看今次这个收费电视牌照是交还回来自有线的。1872311讲下你的看法，对于整个的整體闊啲嚟睇啦，對於個市場又有啲咩嘅影響咧？咁我想請一位嘅學者同我哋傾，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梁麗娟，早晨。 早晨， 早晨，梁麗娟，而家就話有線交翻呢個收費電視牌啦，六月一號就會終止噶啦個服務嚟講，即係收費嗰方面，點睇有線今次呢個決定對於成個電視市場又有啲乜嘢嘅即係意味或者影響喺度？ 我想那個決定有些評論形容是壯士斷臂嘛。咁其實講緊就是因為佢而家都陷入一個即係惡性循環啊，就是再俾錢做落去咧，咁佢其實投資越嚟越多啦，但係佢收翻嘅利益咧或者個利潤咧係不成比例嘅，因為佢其實之前有線賺錢嘅年代就係靠 ESPN 嗰個頻道啦，就係體育頻道嚟嘅。咁但係當時買嘅時候就好平啦。咁嗰頭嗰8年咧，佢都賺錢都係靠一啲新聞啦、體育，即係有幾個主打嘅項目咧。咁但係到後來咧，即係當佢俾人搶咗個頻道之後咧，佢就一路都係蝕錢。咁曾經1幾年嘅時候咧，佢都試過再買翻，但係當時嗰個頻道咧已經係貴得好緊要，即係你要播體育嘅活動咧，就已經係即係天價咁樣。咁變咗佢嗰個收益。即係佢買頻道嘅錢，即係投資喺節目嗰個錢同埋佢賺翻嚟嘅錢咧，係不成比例咯。咁所以咧，而家佢陷入嗰一個就係咁樣嘅困境，就是、如果你再加錢去投資新嘅節目，咁你但係你賺翻嚟嘅觀眾俾你嘅嗰個定戶費可唔可以彌補到嗰啲損失咧？咁就陷入一個咁嘅困難裏邊。咁所以6年咧嗰、那個係一個指標性嘅，因為佢哋電視牌照咧係每一半。即係佢12年一期啦，咁半當佢嗰個牌照去到一半嘅時候，就要做一個中期檢討。咁所以我覺得佢就係趁住啲橫掂都未行下半年啦，佢亦都下半場，佢亦都唔需要再承諾要投資咁樣交還翻個牌照。咁呢一樣嘢佢就可以慳翻好多節目，即係而家經營頻道嗰個投資啦。咁然之後就可以集中將所有資源就擺翻落去個免費台嗰度咁咯。 但整体你觉得除了话即系一啲嘅体育嘅即系专营权啦，买嘅时候佢哋可能投放好多资源，咁最后就可能即系恶性循环啦等等啦。你觉得本身有线电视嗰个收费电视嘅频道模式会唔会都喺个经营上面系即系有啲乜嘢嘅问题系可能导致今次嘅情况咧？ 佢一路佢一路其實由開台第一日開始，佢已經係做一個所謂嘅我哋叫 wholesale 啦 ，wholesale 即係叫批發咁嘅方式，就係佢一個價錢就睇曬所有嘢嘅。咁但係後來佢都有啲一蚊睇一世嗰啲咁樣啦，十蚊睇一世啊，即係都有俾一啲譬如屋邨訂户咁樣咁做。但係整體嚟講咧，佢就係你一個價錢嗰、那個價錢，無論係多定係少，即係最早係300多元啦，咁又後屘又200多元啦，咁樣咁就係你所有佢有嘅節目你都可以睇曬。咁呢一種嘅做法咧，佢嘅好處就係、是、即係得一種套餐，咁然之後所有人都嗰、那個即係所有用戶佢嗰、那個即係貢獻嘅盈利都係一樣啦。咁咁但係咧呢一種做法咧，就後來就俾佢對手就即係搶咗另外一個做法啦，咁、那個就係零售啦，零售就係即係將嗰啲頻道係分拆啦，就你可以揀套餐啦，咁就係我最中意睇體育嘅，我淨係愛套體育咯，咁我淨係中意睇電影嘅，我就淨係睇電影咯，咁但係有線就係、是、哦幾十條頻道乜都有咁樣，咁就嚟去送俾啲用戶嘅，即係冇得揀嘅咁樣，咁呢一種嘅做法而家就發覺係。唔係咁理想啦，因為觀眾其實都係寧願係有得揀咯。咁但係佢買頻道嗰部分，頭先除咗講話體育係貴之外，即係佢而家對有啲二甲啊嗰啲睇嘅。但係你除咗節目嗰個來源係貴，另外仲有啲係譬如 Discovery Channel 佢都有噶嘛，咁嗰啲都係好貴咯。咁呢啲都係佢哋而家想削減成本，就係可以慳翻呢啲錢。咁另外仲要削減成本、就是，就係即係如果佢 cut 咗呢個收費牌咁。就是政府嗰個牌照費啦，每年都要有好幾百萬嘅錢嘅，咁所以如果講佢整體嚟講，就係可以喺成本節約嗰部分，佢就可以慳翻呢啲成本，然之後就可能即係集中重點買一啲比較受歡迎嘅節目咁樣咯。 你覺得其實因為佢都好提到成個譬如環球嘅唔同嘅一啲平台啊、一啲串流平台等等嘅競爭啦、啊，咁你自己點睇係佢哋今次咁嘅情況？你覺得係外部嘅環境係影響多啲，定係公司自己內部嘅模式影響大啲咧？因為我見譬如另一間譬如 Now TV 咁樣，佢哋嘅收費電視嘅用戶人數咧，其實喺2022年咧係比起之前咧之前一年咧2021年咧係多咗嘅，仲上升咗，即係點解？在同樣是收費電視，但是人哋可能個客户群是多了，咁但在有線電視又似乎未有，即有啲咩唔同？世界盃主要 簡單就世界盃咯，因為世界盃一定係會谷高咗，因為你簽世界你睇世界盃，你唔會淨係睇嗰個月噶嘛，或者嗰兩個月噶嘛，你一簽就簽可能兩年，買最少一年咁樣，咁佢自動就係、是會吸引到嘅，即係啲客户，咁同埋佢都有一啲嘅。所謂pay per view 啊，即係譬如演唱會咁樣，咁你有時你錯過咗某啲演唱會，咁但係撈就會攞到嗰個轉播，即係轉播權，你可以即係每次撳入去睇咁樣，咁呢啲都係一啲吸引力嘅，咁因為佢係較為切合到即係年輕觀眾或者一啲肯消費嘅用戶佢哋嗰個生活習慣嘅咁 咯。我就想知即係其實這個收費電視台其實喺香港嘅市場係咪個生存空間係好細咧，或者最多係即係而家得翻叫做即係嚟緊係一間嘅收費電視台咧，係咪仲養到咧？定係都可能？個大趨勢係連呢一個嘅收費電視台唯一間嘅收費電視嘅牌照都可能係會交翻出嚟，你嘅睇法係點樣呢個？ 我自己覺得係個娛樂嘅需要係喺度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點樣可以觸摸到嗰啲肯消費嗰班人嗰個興趣，然之後你可以將佢轉換成為你有嘅條件咯。咁譬如即係最近有一次有一個舞台劇。就係由兩位男星咧，嗰兩位男星可能都係當時得令啦，咁即係主演咁樣。咁佢其實由某一間銀行啦，佢首先賣飛先嘅，咁然之後發覺咧，其實可能得6000張飛咁樣，但係竟然排隊嘅有成60000人咁咯。咁即係話其實對肯消費而又俾得起錢又肯去睇嘅係有嗰啲人，但係問題就係你點可以？點樣？即係譬如港產片最近都係啲人係入翻去啲戲院嘅喎。你話而家串流平台咁方便，咁點解啲人唔喺網上睇啊？咁但係又會入戲院喎，咁樣咁其實係有個市場嘅問題，就係你點樣可以製造內容啦、啊。另外就係你點樣可以利用嗰個平台，你要吸納到呢一班人咯。咁我覺得唔係話完全冇嘅，咁只不過係大家喺個策略上邊點樣去做咯。咁當然串流平台係有佢嘅優勢，但係問題就係始終佢都係啲外國嘅 製作咯。咁當然香港係一個國際化城市，啲人亦都唔介意睇一啲好多外國製作，但係佢對本地製作一樣有需求嘅喎。咁問題你點樣去網絡翻呢班人翻嚟咯？ 即係所以你覺得收費電視喺香港係仍然係有生存嘅空間咁？ 我覺得係如果養一間都應該養到嘅，即係你其實你講緊。其實中產嗰個比例其實香港是高的嘛，相對嚟講，咁而願意花錢在娛樂度嘅人數亦都係多，咁你淨係睇下即足球或者係運動，即係體育項目嗰個受歡迎程度，咁其實應該都會有一班擁趸嘅。 嗯，就嚟緊，如果咁樣喺收費電視嚟講，就得翻一間就獨市嘅咯。你覺得有冇需要引入一啲競爭咧？定係都覺得你先話養到一間嘅咁就有得佢？ 唔係，咁佢唔係獨市，咁你收費娛樂嘅。咁 Netflix 啊 ，Disney 佢都係㗎，仲有霍光龍喺度㗎。咁唔係淨係話香港嗰、那個，即係香港俾牌照嘅就係香港就係得一間咯。咁但係有海外有啲營運，佢就唔係就係靠呢個牌照嚟做到嘅咁樣。咁你話會唔會唔做？咁唔做可能唯一一個影響就亦、是、你就算唔做，你仍然可以收費。咁你睇下，咁 Netflix 佢都冇攞牌，咁人哋都一樣可以收費咁。咁係咪都係得咧？咁樣嚇。 你點睇有線而家轉做免費嘅頻道，可唔可以即係繼續持續落去咧？無論財政上或者各類佢哋嘅即係主打嘅一啲節目，包括佢哋話會繼續發展有線新聞品牌啊等等，點睇佢哋而家轉做免費嗰個嘅策略？ 而家咪大家一齊搶佔嗰個免費市場咯，因為其實免費電視以往曾經最輝煌嘅時代係。可以有五十點收視噶嘛？即係全香港有一半觀眾都睇嘅。咁但係而家跌到一個地步、就是，就係即係可能即係一啲比較老化嘅即係社群都去睇咁樣。咁、其實唔係話香港人真係完全唔睇電視咯。問題係你可唔可以製造到話題，或者係你可以滿足到唔同年齡層觀眾嗰個需求咯？咁我覺得其實個市場係有喺度嘅，不過即係而家變咗係三。即係三分天下咁樣啦，咁我諗如果呢一個至少可以直播率係比較高啲嘅，即係比起免費收費電視，即係免費台嗰個直播率，即係因為佢製造好嘅本地節目，咁可能已經係容易吸引外國人，即係本地嘅觀眾啦。咁但係如果佢要靠外國嗰啲頻道嚟經營嚟去收錢咧，咁其實你做自己嘅節目咧，可能個成本就可以平少少嘅。咁我諗其實呢個諗法都係一個比較正路，即係而家做內容都係容易賺錢啦。咁同埋睇翻有線佢一路都係強調就係話想做大灣區噶嘛。 嗯。 咁而家因為香港嘅其實有啲香港文化都有少復興嘅跡象啦。咁而一路話即係廣東話地區嘅人都應該係有興趣嘅、即係睇翻有啲譬如泛氣攻心喺香港都收7000万啦。咁然之後喺國內竟然國內嘅市場都可以收到1亿。咁而其實好港土、好本土嘅喎嗰啲嘢，咁但係都仍然有啲人會欣賞咯。咁、所以其實都有可能有機會做到一啲嘢嘅。 好嘅，好啊，唔該曬梁麗娟，同你傾到呢度先。梁麗娟咧係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咁啊講到有關於咧係有線咧就係決定交還呢個收費電視牌照咧就會去到6月1日咧就終止啦。咁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休息一陣。 啲人话咧做 gym 同埋踢波咧就唔会生得高噶啦，系咪真噶？ 一日可唔可以食超过两只蛋呢？ 大家好，我系 Kelvin Zhang 眼科专科医生。 我系侯君祥皮肤科专科医生。 我系 JC 营养学家。 我系 Dr. Eric Poon， 我系一位运动科学系博士。 我系颜宝麟，全科家庭医生。 我系 Dr. Clara Wong 骨科专科医生。 健康资讯长知识，精灵医学 Take Away。 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不少听障人士很关心社会时事，不过又有多少时事节目关心听障人士的需要？1980年开播的时事摘录已经配有手语翻译，透过节目观众可以掌握一星期内发生过的本地时事新闻以及国际焦点大事，陪伴大家超过40年。时事摘录逢星期六下午3:30，港台电视31。 1872311，千禧年代。 今日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台湾咧喺2020年2月初咧就因为疫情咧系暂停受理港澳居民咧临时入境签证嘅，咁后屘就用团嘅方式可以入啦，不过自由行咧都仍然系未入得嘅咁。台湾咧寻日就系宣布下个礼拜一 朝早九点起咧恢复翻处理港澳居民申请赴台临时入境停留许可，咁即系话可以去翻台湾自由行旅行啦，用呢一个嘅方法咁。旅游业界究竟又点睇咧？会有几多嘅即系呢一个嘅客源啊？即系会或者生意会有影响咧？咁样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中横游执行董事袁振宁，早晨。 早晨。 早晨，袁振宁，点睇今次话台湾宣布恢复翻香港居民可以用呢个网签嘅方式咧，就系、是、自由行啊？旅游业界嗰个睇法系点？ 当然系欢迎啦、因为都停咗好耐啦，而过一段日子，其实你有呢个签证嘅限制底下，其实好似感觉就话啊，益咗旅行社可以净系做参加团队去咁样。但系其实咁即系之前嘅措施系会令到成个市场好收窄啦。咁個需求會減少，咁從而令到航空公司都冇乜意欲去加翻啲飛機。咁所以今次開放翻嘅話，其實大家都知有九成嘅市場可能係更多的話都會係自由行嘅。咁會加快咗嗰個意欲去開翻多啲飛機、多啲航點咯。咁其實都係嘅所謂叫做炒旺翻個市咯。 但直接對於譬如旅行社嘅生意嚟講嘅影響又係點咧？ 我覺得冇乜大影響啦。而家其實最大影響唔係即係個開放入境，其實係好事嚟嘅。帶唔帶動唔到生意，其實就要睇下部航空公司恢復嗰個機位嗰、那個步伐。因為而家講緊去台灣係大疫情前嘅運力係個大約兩成多啦。咁其實就唔係太多航班可以揀啦，票價相對貴啦，同埋飛嘅航點都比較少。咁所以整體嚟講，個台灣市場都係有啲即係受到呢個束縛。 但而家譬如因為頭先你提到話機位嘅問題啦，航班比較少啦，咁可能呢個都整體限制去到台灣嘅一啲人士啦，香港過去。旅行團方面而家又係點樣嘅？即係大概有冇話每月有幾多團啊咁樣嘅？ 十一月開翻之後啦，咁其實就我哋公司大約每個月都有15-20團啦，咁啊農曆新年期間會較多啦。咁其實都係呢個即係呢個數目啦，因為都幾穩定嘅。咁嚟緊其實都預計會有更多嘅，因為即係都知道啦，啊嘅航空公司都計劃開啦，唔同航點，譬如加飛機去台中啊、高雄啊，甚至乎嚟緊暑期可能飛一啲加班機去澎湖啊，平時冇乘航機，咁會令到嗰個產品更多選擇多元化。 嚟緊你譬如先即短期啲啦，下個月你估計去台灣嘅團有幾多，或者公布啊呢次之後，究竟嗰個影響係會唔會啲人可能本身係想即去台灣咁啊，唯有跟團啦，咁但係有自由行嘅方式咯，咁會唔會又反而又轉翻去自由行咧？咁會唔會多咗呢一啲咁嘅情況嘅？ 當然會有少即一部分客人係我哋琴日都收到啦，即都有10-8個嘅查詢係報咗三月份嘅團想轉自由行嘅，咁但係個比例其實唔高，因為行程即本身有自己特質啦，咁再即加埋而家你係講緊整體開放都容易咗嘅個簽證，因為之前即到而家為止啦，你簽證都要講緊有4-5樣嘅唔同文件啊，要預翻14日嘅時間去做簽證，其實都係對參加兩團嘅行都係個框，即係好多難度嚟嘅。咁所以開放之後，其實我諗兩邊一樣會上升。 自由行嘅套票方面咧，這個同旅行社都有關係，咪有冇都即刻多翻一啲有關於台灣又係被自由行嘅套票連埋啲酒店啊等等嘅情況？ 套票就要睇睇嗰個房間同埋機位嗰個可唔可以有嗰個所謂叫穩定性啦。咁但係琴日見到我哋個網站譬如搜尋機票啊、搜尋酒店啊，係明顯多咗兩三倍嘅。系啦，但系嗰、那个即系票价系相对都系高啦，即系比起之前可能即系宣布之前可能讲紧千零蚊可以买到，咁有啲航班可能去到2000-多蚊，琴晚会见到，咁所以你话预留咗成个套票嘅，暂时就未有，但系你话分开订购嘅话就随时欢迎。 我见到有啲业界人士就话，即系同日本嘅航班，因为限飞令咧都有啲影响，会预计咧未来复活节嘅旺季或者都会多啲人咧系拣去台湾嘅咁。你自己嘅睇法又会唔会咁？ 会有多咗个选择啦，因为其实限制会令到客人有少少担心啦，都成即系而家多咗客人问就系话如果最终 cancel flight 保险包唔包啊？ 可以全數退款，其實多咗嘅，即係因為過去嗰幾個月都宣布咗三四次會取消航班。咁而家你台灣即係一減一加嘅時候，台灣開放自由行開放入境嘅簽證嗰、那個要求，咁變咗一定會多咗客人去選擇台灣。咁但係即係係咯，係一個好接近啦，相對接近啲嘅目的地啦，因為同時間都開花啦，機程係差唔多啦，咁啊價格相對平易啦，咁所以都相信有部分會考慮買台灣。 講起嗰個限飛令咧，因為早前見到國泰同埋香港快運咧，又即係宣布取消二月至到三月咧流往香港同埋日本嘅航班，咁啊兩間航空公司都分別有過百班嘅機係有取消到嘅。又點睇呢個情況？而家即係業界嚟講，喺處理呢一啲嘅航班取消嘅即係工作啊或者能力上面，係咪都即係熟習咗啊或者點樣咧？ 我都幾純熟㗎啦，因為其實就去年十二月底，其實日本政府都宣布話要某一啲航班要取消到三月底嘅。咁其實呢個都係延續翻即係上個年底日本宣布的政策啫。咁今次都即係所謂叫即係對上兩次都係每兩個星期取消。咁今次一次過取消一個月就變咗好啲咯，起碼而家剩翻嗰啲就唔會再喐咯。咁而家就睇睇個四月啦，即係可唔可以加翻多啲班次啦？咁但系而家调翻转报名，二三月嘅话就唔会再取消航班。 你自己预计四月系咪应该都可以回复翻晒正常嘅？ 我谂难啲啦，因为即系本身航空公司嗰、那个资源都唔系即刻翻晒嚟啦，譬如调配飞机啊、请机组人员啊，系嘛？另外就系日本其实唔同嘅機場咧都面對一啲人手嘅壓力啦，係嘛？過關啊，搬運行李啊，咁所以未必我估計啦，未必可以係第一二季可以可以開翻好多航班咯。咁、祈求可能去到秋季或者冬季會多翻少少。 OK， 好啊，唔該曬，袁振寧同你傾到呢度。袁振寧咧係中環遊執行董事啦，咁啱啱傾到就係早前國泰同埋香港快運啦，都公布話取消部分二月至到三月咧嘅來往香港同埋日本嘅航班咁嘅。另外台灣亦都係宣布恢復翻咧香港居民咧赴台嗰個自由行嘅安排嘅。 开台三十年的有线电视母公司有线宽频连蚀十四年，期间累计亏损37亿3000万元，决定壮士断臂。寻日下昼停牌之后，公布提早交还收费电视牌照，六月一号起正式终止传送收费电视信号，并表明不会裁员，会集中火力发展免费电视业务。交还牌照之后，有线宽频除了免费电视业务之外，亦都继续经营宽频等电信服务。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发言人指，有线电视交还收费电视牌照纯属商业考虑，政府尊重有关决定。有线原本2029年5月收费电视牌照先至到期，现在是提早6年交还牌照。星岛报道， 明报的相关报道就提到，今次是过六年第二间收费电视台交还牌照，剩下的是由电信盈科媒体持有相关牌照营运 Now TV。 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梁丽娟分析，订购收费电视频道的观众和近年兴起的串流平台客源相同，即是愿意花100-200元观赏节目的中产人士。他說 Netflix、Disney Plus 等串流平台涵蓋國際和小眾節目，而且月費相對廉宜，對消費者無疑很吸引。加上現在觀眾無需依賴電視台提供翻譯或者配音服務，串流平台打擊整個本地電視市場。明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政府宣布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接納通訊事務管理局就三間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持牌機構以及兩間聲音廣播持牌機構進行牌照中期检讨后提出的建议，包括在未来六年，相关持牌机构必须每星期播放额外至少30分钟关于国民教育、国民身份认同和正确认识香港国安法的节目。通讯局亦都提出其他建议，包括各持牌机构每个星期提供儿童节目的总广播时数减半，去到14个钟头。大公报报道。 經濟日報報導，台灣昨日正式宣布，今個月20號朝早9點鐘起，重新開放港澳人士自由行赴台旅遊，同時開放網絡申請簽證。本港旅行社隨即推出自由行套票，其中台北四天遊，連四星級酒店住宿，每位大約2900元，較疫情之前貴大約兩成。至於台北機位需求亦都大增，部分票價隨即起價，來回連稅等費用升到2000至到3000多元。經濟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台灣恢復港澳人士自由行，外界關注台灣殺人案疑犯陳同佳能否赴台投案。台灣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表示，陳同佳赴台並非單純簽證問題，重申希望港府務實回應台方提出的司法互助請求。協助陳同佳的立法會選委界議員管浩明就指出，一直以來問題糾結之處不在於通關，又呼籲台灣當局站在人道立場給予陳同佳簽證，容許他入境。管浩明說，昨日跟陳同佳通電話之後，得知對方仍然有意赴台投案。信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油麻地新田地街食店被揭發賣貓肉的事件，漁農自然護理署表示，日前在店鋪內檢取的懷疑狗肉或者貓肉，經化驗之後證實含有貓的 DNA， 漁護署和食物環境衛生署即時聯合到店鋪採取執法行動，進行多方面的調查，搜集其他所需的證據，檢控相關人士。動物團體就認為政府監管不足，應該重速檢控。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星島日報的社論說，有線電視面對激烈競爭，虧損嚴重，出於商業理由例過壯士斷臂，轉而集中資源大搞免費電視和多媒體業務。社論指，在當今媒體市場激烈競爭白熱化時代下，如果明知現行經營模式脫節，仍然死守落去，只是死路一條，如果肯求變，至少有機會拼搏出一條生路。星島社論。 文匯報的社評說，本港和內地海外恢復全面通關，明天就迎來第一個多達3000人的內地訪港團，可惜因為出現導遊、旅遊巴和司機人手不足等多重問題，訪港團只能夠即日來回香港深圳，亦都取消原計劃的順道觀光購物。社評說，政府應該充分了解業界困難，提供資助和支援，加快旅遊業接待能力重建恢復，並且保持良好的服務。文匯報的社評。 大公報社評說，剛結束中東之行的行政長官李家超正積極籌備訪問大灣區內地城市和澳門，聚焦全力拼經濟。社評指，全國都在推動高質量發展，大灣區內地城市、澳門和內地其他省市都在積極尋求加強和香港的合作，香港要繼續積極有為，更加主動對接加強合作，促進高質量發展。大公社评。 信报社评说，去年本港全年落得大约70000宗罪案，诈骗案占了40%，较前年大增45%，涉及金额多达48亿元。犯案的主脑主要在海峡两岸，总部就设在东南亚。社评说，打击跨境诈骗集团需要司法互助，毕竟中国在东南亚存在相当影响力，香港警方不妨予以配合，提供相关情报。信報的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時間夠。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呈祥道去觀塘方向近住明愛醫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係需要暫時封閉，而家龍尾過咗蝴蝶谷道。咁意外同時影響到反方向去荃灣都係車多，而家龍尾排到去龍翔道近住澤安村。睇翻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車龍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就喺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土木工程拓展處對出，七行道北過海就喺模糊街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去翻港島方向龍尾匯景花園。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在新田圍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龍就在浸會大學國際學院。路面情況，港島區司徒拔道上行去山頂道方向，近住東山台是車多，龍尾兆輝台。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擠塞，龍尾果欄。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車龍康莊道橋底。 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是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是慢车，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是车多，龙尾观塘码头。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挤塞，出九龙方向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去上水方向车龙文化博物馆对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一段是车多缓慢，龙尾就在屯门骑术学校。还有荃湾路出九龙近进星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就在有线电视大楼。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2023年开心日报有新面貌， 耶！2023年开心日报有新面貌，超人你点新发先？ 我剪咗个新发型，唔见咗手机就买翻个新手机，编剧讲剧又有新内容，难子你又点新发先？ 我 keep 住身体健康翻嚟做节目，日日发放正能量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林超荣、 陈淑兰， 开心听开心日报。 2023年2月15日，行政会议批准有线终止收费电视牌照，6月1日生效。保良局朱李月华幼稚园校长涉嫌拉扯学生被停职。本港去年罪案按年升 8.7%， 诈骗案按年升 45.1%。 土耳其叙利亚地震超过41000人死亡，有生还者被困200小时后获救。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关于头先提到旅游方面，台湾宣布恢复翻香港居民可以去台湾嗰个自由行嘅网签啦。咁另外咧，有线电视咧嗰个嘅收费电视嘅频道咧就会喺6月1号停播，因为佢哋嘅收费电视牌照咧都系获批准系交出噶啦。两个情况你自己点睇？1872311，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讲下咧，就系有关于院舍方面，政府谂住咧喺今年第二季咧推出院舍输入护理员特别计划。咁就係根據呢個計劃咧，就會係話因應咧就係一啲院舍長期面對人手不足咧而係提出嘅。咁啊，政府預計咧未來三年咧院舍需要8500個嘅護理員啦，咁所以計劃嘅限額咧就係7000個護理員咧。咁啊，當中嘅落差咧就話相信已經為一啲本地嘅工人咧都留有一啲嘅議價空間。呢個就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所講嘅咁。而相關呢一個嘅計劃咧就係俾私營嘅院舍啦。資助嘅院舍都可以申請嘅，咁啊私營嘅院舍嘅本地護理員同埋外勞嘅比例就係1:1，咁啊資助院舍咧就係2:1，咁即係本地係兩個嘅護理員嗰個比例咧就係可以請到一個外勞嘅比例嘅咁。都提到話呢個計劃咧係獲業界嘅支持啦，並且問咗勞顧會嘅意見啦，咁就希望可以喺年中係落實計劃。不過有啲議員就關心到資助院舍是不是真的不夠人手呢？那個不夠人手是不是真的用外勞去解決呢？等等不同的看法的。有請一位嘉賓和我們傾，勞工界立法會議員周小松，早晨。 早晨啊，早晨主持人。 早晨周小松。在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在星期一的時候就傾過這個院舍輸入護理員特別計劃的，就想著第二季推啦。剛才都提到了是容許所有的院舍輸入合共7000個的護理員，整體個計劃你怎麼看，還有是不是都可以舒緩到一些院舍人手不足的問題呢？ 是對這個計劃呢，我自己看呢就有，我自己是有強烈的保留的。 尤其是呢呢、這个计划呢是可以允许资助院舍都去输入外劳，呢、這个呢我哋是同意的。 嗯， 咁點解咁講呢？就事實上呢，就喺香港呢，護理員請唔到人，即係難請人，呢個係事實嚟嘅。但係我哋都睇到呢，你以一個咩人工去請人呢？依家主要請唔到人嘅其實係私人嘅護老院，佢哋嘅人工同工作條件呢係相當之差嘅。一日做12個鐘，請人嘅人工呢就14蚊至16蚊，但如果你除開8個鐘嘅話呢，就得10000蚊都唔夠。以一份咁嘅工作呢，又厭惡性啦，又要體力啦，又有愛心啦，即係其實係真係能吸引啲年輕人去入行嘅。但係調返轉呢，我哋都睇到一個現實呢，就係喺香港呢目前都仍然有超過10000人，即係11000多人啦，大概係本地嘅工人做緊護理員呢一個職位嘅，唔係冇人做嘅，實際上係有人做嘅。依家到一刻為止係有超過11000人是本地工人嚟嘅，當然佢哋主要就喺資助嘅院舍入面工作。資助院舍呢，佢嘅人工福利就會好啲啦，就大概呢入職嘅時候都有16-17蚊啦，但係佢係做8個鐘嘅。依家目前做緊有幾年或者10多年嗰啲呢，其實就人工就接近20000蚊㗎啦，係留得住人嘅。以前呢所謂人手短嘅主要都係集中喺私人安老院。私人安老院舍，但我哋睇翻个输入劳工嘅情况又点咧？其实咁多年嚟，可以话系20多年嚟有咗补充劳工计划之后咧，喺补充劳工计划下边咧，都一直都有俾佢输入外地劳工嘅，即系护理员啊。到近几年近10年8年咧，就每年大概输入2000多个外地嘅护理员。其实呢一部分咧，就主要系补充喺私人安老院入边做护理员。去喺嗰度工作嘅，咁依家咧话要放宽到资助院舍咧，嗱资助院舍咧大概我按照社署嘅数字，我估计咧喺资助院舍嗰度做紧嘅护理员咧，大概有9000人，大概有九千人留下到啦，9000人目前系冇外劳嘅。如果按照社署嘅建议，你两个输入一个，最高咧，嗱唔好讲佢依家个上限先啦，最高资助院舍可以输入4000至4500个外劳，咁你输入4000多个外劳入到嚟，系咪会逼走本地工人呢？因为咧，按照社署自己嘅讲法，佢对嗰600多间嘅资助院舍做出嘅调查，按照嗰啲资助院舍自己嘅讲法，佢都系早早埋埋，都系欠缺嘅人数咧，都系1500人。咁你要输入4500人嚟做乜嘢呢？嗰个人手比例呢係严重唔匹配嘅，所以係会严重冲击到资助院舍嘅依家做緊嘅护理员嗰、那个就机会呀，同埋嗰个晋升机会呀。 Okay. 但呢个就针对资助院舍，但整体佢譬如佢话即係未来3年业界要至少要8500人，咁所以都话冇去尽啦，咁而家就话容许所有院舍输入7000个嘅护理员，呢、這个数你覺得是不是有這個需要呢？即撇除說資助院舍你覺得即已經夠了，不需要輸入外勞，7000在貨即比曬整個業界來說，是不是可以接受呢？ 他所謂7000個呢，其實現在到目前為止，到一刻為止已經有4100個外勞在香港做緊嘢，做緊護理員， 額外3000個啦，所以真 係額外需要輸入3000個。其實我如果按照我自己嘅睇法呢，依家係有渠道俾你輸入嘅，而且喺補充勞工計劃，即係勞顧會監察嗰個補充勞工計劃入邊咧，其實係可以輸入噶嘛。佢枕住都係輸入嘅，2000-3000人每年，你可以喺嗰個計劃下邊，你再擴大啲，我覺得係可以傾嘅。你唔需要搞一個咁嘅特別計劃出嚟啊，尤其是你要擴展到俾資助院舍去輸入咧，其實係真係冇必要嘅，因為呢個計劃咧，透過呢個補充勞工計劃，真係可以輸入多3000人，冇問題嘅。如果真係有需要，咪經過本地招聘，招唔到人，你咪去輸入咯。但係依家搞個特別計劃咧，係唔需要經過本地招聘，直接就可以由社署去批。呢一個咧就第一就有機會被濫用啦。第二咧就頭先我所講，會衝擊到本地嘅即係依家喺資助機構做緊嘅嗰啲護理員嗰個就業機會同埋晉升嘅空間咯。 但會唔會可以即係起碼就從個人手嚟講，可以加快成個程序咧？ 即係你補充勞工計劃原本嗰個就先你提到話唔同嘅程序啊，要招聘啊等等，就慢啊嘛成個程序。 嗱，呢個我理解嘅，我理解嘅，佢係需要一個過程，但係呢個程序嘅簡化咧，我覺得係可以傾嘅。包括喺疫情期間，大家記得三月至五月期間咧。其實整個勞工界都同意佢以一個快捷直接嘅批准去申請輸入外勞。其實嗰陣時咧就批出咗3600多个嘅，係完全唔需要本地招聘，亦都唔需要勞顧會審批，喺特別情況下簡化咗程序。其實係做得到嘅喺呢個計劃下面，所以我覺得咧就喺原有嘅計劃入面去做係最理想嘅。佢係大家都有個監察，唔使被濫用啊嘛。 嗯，我见有啲业界就话，即系可能啲院舍都要8-9个月先至系完成到成个输入外劳嘅情况，系咪？如果经劳顾会，一般系咪要一定要咁样嘅？有冇得缩短咗？ 个案唔同啦，有啲个案佢劳工处又需要佢带入劳工处之后咧，劳工处又需要做一啲调查，去调查佢间院舍有冇本地工人，本地工人嘅人工系几多，即系佢要做一啲前期嘅调查。但系呢啲咧，我相信唔系话冇缩紧嘅空间嘅，其实系可以做，即系做快少少嘅行政上边。其实劳雇会嘅审批咧，佢唔需要太多嘅时间，因为其实嚟到劳雇会委员手上咧，1-2个星期佢可以完成审批嘅。只不过前期嗰啲准备文件啊嗰啲咧，劳工处系完全有空间去即系去缩紧嗰个程序嘅。 政府就話即係計劃俾津助啦、合約院舍輸入外勞並且展開話為期18个月嘅檢討啦。對於要18个月嘅檢討呢個時間又點睇咧？你哋 佢嗰個咧，其實就係佢係檢討本地呢一個護理員嘅職位，同嗰個保健員啊嗰啲職位咧，去重新去檢討話佢哋嗰個職位嘅職責要求。從而咧睇下有冇機會建立一個晉升嘅渠道。我覺得呢個做。本身呢個檢討咧，我係十分歡迎嘅，因為你唯有將護理員、保健員去到登記護士呢幾個職位嘅中間咧，去加同梯喺度，等到佢咧做完護理員之後咧，有機會去擒上去，沿住條梯上去我做到保健員，做完保健員幾年有個經驗之後咧，又可以去考登記護士。即係如果咁樣打通咗呢一個階梯咧。其實是有利於吸引年輕人去入職護理員呢個行業嘅。當然佢依家要個18个月去檢討咧，我覺得就即係時間稍微長咗啲啦。如果能夠縮短啲，即係畢竟呢一個行業社會或者即係啲專家對呢個行業嘅職責要求嘅理解咧，其實呢個唔係新嘢嚟嘛，大家都好清楚嘅。做一個調查，定一啲職責要求咁或者入職嘅一啲要求嘅時候咧，令到最底層嘅護理員。佢都有機會透過工作經驗嘅累積，透過一啲嘅進修學習，能夠有機會即係上到去第二個層次保健員，佢人工福利又會好一啲。咁跟住咧，做完一定嘅經驗，受過一定培訓之後咧，佢又可以去到登記護士。咁有一個咁樣嘅階梯之後咧，希望可以吸引到本地工人去入職，肯去入職呢一個護理員嘅行業，特別係年輕人。所以我是欢迎去做这个这样的检讨的，而且希望他不要用到18个月这么长时间，可以尽快完成这样。 OK， 好啊，麻烦你啊，周小松，跟你谈到这里先。周小松就是劳工界立法会议员，刚才都提到说，其中一样谈到就是政府打算在今年第二季推出院舍输入护理员特别计划啦，咁啊容许所有院舍输入合共7000名嘅护理员啦，咁7000名入边咧，当中系有大约3000名咧系属于额外输入或者，因为有啲本身已经系输入咗噶啦，咁又想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倾下，除咗劳工界之外，有安老事务委员会委员李辉，早晨。 系早晨啊， 萧乐 敏。 早晨，李辉，点睇个计划咧？7000个护理员系全港嘅所有院舍去合共嘅呢个数啦。咁你自己点睇呢一个嘅数字先咧？ 其实业界对于呢7000个咧，系觉得个数目系未够嘅。因为目前咧喺香港已经系输入咗嚟做紧嘢嘅系4100个。咁即系换言之咧，都未够3000个。咁喺目前你睇得到话准备开展嘅服务嗰度嘅缺口呢其实真係好大。你古洞北嘅新发展区嘅嗰栋综合安老个服务大楼呢佢有1700张床位。嗰度呢大大话话呢嗰度都差唔多前线员工啊 都去到差不多接近成千人的。 嗯。 咁喺现阶段我哋要投入服务，要开展服务，我哋冇人点可以开展得到呢？硬件已经喺度啦。但系冇人手，呢个系都，而且个合约批出咗咯。 嗯。 有七间嘅合约院舍，亦都有残疾人士嘅院舍，呢啲全部都系未有人嘅。中咗标嘅营运者呢都喺度担心紧。如果你话政府要第二季，其实佢四月份呢就应该系开始申请牌照啊，全面服务呢就要喺今年嘅八月。咁换言之呢，呢一个特别计划呢，佢迟如果系第二季先接受申请呢，即系换言之系开唔到张㗎啦。系冇人手开张㗎。 Okay. 嗯， 头先你讲到个数，你话七千人都唔够啦，你觉得要几多咧？即合共如果要输入呢啲外劳嘅护理员， 最起码都要即系九千人啦。我哋觉得，即系已经有四千几人喺度，再增加一半左右到八千至九千咁样。因为你计得掂嗰条数咧，而家嘅服务唔好讲古洞北，就算系小榄。嘅嗰個康復大樓咧，嗰度又係千幾張牀，亦都係冇前線嘅。你喺本地咧，特別係復康殘疾嗰啲咧，你根本你係喺本地揾唔到人嘅。嗰、那個唔係錢嘅問題，好多時一講到輸入外勞咧，就覺得你工時長啊，你係唔捨得出錢啊。其實而家已經唔係呢一個問題嘅，唔係錢嘅問題，你確實係年青人咧。剛才啊，周小松所讲，我认同他那个即是职业的晋升阶梯，同埋呢我哋本地的工人呢是应该俾他睇到前景，同埋做一啲他哋有兴趣的工作，而低技术工种体力劳动嗰啲呢，你全世界都是透过输入外劳去补充呢一个人力的，留返我哋嘅年轻人呢做一啲更加高层次，即係更加係佢哋觉得我从事嘅職業有一种满足感。 嗱，呢个就係成个晋升啦。但係即係讲返呢七千个输入外劳嘅即係总体嘅名额啦，因为而家就话除咗私营之外呢，资助院舍都可以。头先周小松都好关注，其实资助院舍系咪真係有需要係用输入外劳呢个方式去处理啲人手不足呢？过往有啲议员都提到话，根本可能系未做好呢啲招聘啊、培训工作啊，又或者用返而家劳雇会嘅方式都得啦，唔需要用一个特别计划嘅方式去扩大嘅。喺资助院舍呢度系咪真係有需要系用外劳嘅方式处理呢？ 大家有冇留意到近期咧，资助院舍频频出现一啲譬如就算系一啲老牌嘅 NGO 咧，佢都系因为人力嘅问题而出现一啲弱儿嘅个案，你请唔到人，冇人就冇质素可言嘅。 嗯， 你睇得到以往咧就话啊，私人营运者啊有好多负面啊，而家唔系啦。而家好多近期嘅频频系都系啲 NGO 咧出现咗，因为人手你自己系降低咗个条件去聘请一啲人，咪出事咯。 OK， 你翻返转头都想再同你去讲下，即系除咗嗰个嘅输入外劳嗰个嘅喺院舍方面嘅数字啊，同埋啲晋升阶梯。我哋九点半钟之后咧再倾啊，好吗？ 好啊， 好，李辉就系安老事务委员会委员，我哋九点半钟之后继续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有线宽频旗下的有线电视获政府批准交还本地收费电视服务牌照，今年六月起终止收费服务。有线宽频行政总裁黄思远说，有线收费电视客户由100万人下跌到目前68万人， 形容不只是香港，全球收费电视服务都难做，因为很多内容观众都已经可以在网上收看，因此有线未来的发展是做好观众覆盖率和集中资源做好节目内容。黄思远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线电视认为香港观众对广东话节目仍有需求，因此应该做好节目和增加网上服务。他强调有线电视现阶段没有裁员计划，更加正是招聘。另外他说，使用综合服务的客户不用担心，因为整体收费是分开收费电视和宽频服务。中国驻南韩大使馆在微信公众号公布关于恢复签发南韩公民赴华短期签证的通知，表示自今个星期六起，中国驻南韩使领馆恢复签发南韩公民到中国访问、商务、过境和一般私人事务类别的短期签证。南韩日前恢复向中国公民发放赴韩短期签证，指中国的新冠疫情流行已经触顶回落，趋于稳定。乌克兰顿涅茨克州城市巴克穆特继续是俄罗斯猛烈攻击的目标。西方传媒报道，俄军大部分炮火集中在这个东部重镇，当地乌军已经巩固阵地，估计双方会爆发激烈巷战。地方官员形容巴克穆特没有一平方米是安全，所有土地都在敌人炮火或者无人机的攻击范围之内。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组成的顿巴斯地区是乌克兰的工业中心，是俄罗斯的主要目标。若果俄军攻占巴克穆特，有助俄方进一步向顿涅茨克两座更大城市推进。根据战况的美国指，跟进战况的美国指，俄军在巴克穆特的攻势取得进展，暂时掌握不到当地会否沦陷。出兵乌克兰接近一年的俄罗斯加强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行动，外界预期会有新一波重大攻势。西方盟国开会考虑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以实现反击部署。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北约组织每日都向俄罗斯表达出敌意，参与俄乌冲突的事实亦越来越清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干燥，早上寒冷，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仍然清凉，周末期间气温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4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91点，跌122点，成交金额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91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3点，升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8.8，升2毫；安踏体育102.3，跌8.4；美团146.9，跌8毫。阿里巴巴101.6，跌9毫；京东集团204元，升4毫；友邦保险85.2，跌咗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32.67，瑞士法郎0.922，加元1.335，人民币6.825，英镑兑美元1.218，欧元兑美元1.075。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633。日经平均指数报27,617点，升13点。港金报17,36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6.99美元，卖出1,857.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 风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出行到南去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而家龙尾一节过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跟进翻，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医院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浸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曲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段是车多缓慢，而家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一段是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是车多缓慢，而家龙尾在九龙货仓。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挤塞，而家龙尾在香港体育学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十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的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在每个月十号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十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的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建造业议会推算，由而家到2027年，多个工种欠缺人手。香港工程师学会会长谷国明： 上中下游咁样去做一个开源节流，下游必须要系引入新血啦，中间嗰个需要改善待遇环境啦，喺上游嗰度咧，一精简啲程序，提高个效率。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2023年2月15日，行政会议批准有线终止收费电视牌照，6月1日生效。保良局朱李月华幼稚园校长涉嫌拉扯学生被停职。本港去年罪案按年升8.7%，诈骗案按年升45.1%。土耳其叙利亚地震，超过41,000人死亡，有生还者被困200小时后获救。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39啊，头先讲到话政府咧系打算喺第二季推出院舍输入护理员特别计划嘅，咁呢个计划咧就系容许所有院舍咧输入合共7,000名嘅护理员啦，咁啊当中咧系3,000名系属于额外输入嘅，咁其中一个嘅关注点咧就系除咗话私营嘅院舍之外咧，资助嘅院舍都可以申请咧系输入外劳嘅，当然就按翻呢个比例啦要咁，咁啊18723咧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咁啊继续同电话旁边嘅李辉倾，李辉就系安老事务委员会委员，早晨。 是，早晨，邵乐文。 早晨。点睇啊？局长孙玉涵所提到就系话，即系预计未来3年咧，院舍需要8,500个护理员啦。咁今次咧喺个计划限额嗰度咧，就系7,000个护理员咧，属于即系可以申请嘅外劳啦。咁系咪都算系真系有1,500个名额系留咗俾本地工人？又有冇信心其实本地嘅市场都可以系有呢一个嘅人手喺度咧？ 政府本身局长所讲的数字呢，对于业界来讲，我觉得他已经是平衡了各方的利益呢，在数字上面他是保守的，根本就不止这个数。但是呢行前一步呢，作为业界呢都是欢迎的。你说留返1,500个名额，本地招不招聘得到呢？ 我就好担心，一定如果是招聘得到的话，一早都已经招聘到啦、 嗯、 就是招聘不到才需要输入外劳的嘛、 嗯、 所以你说、本地的人是不是想要入这个行业呢、我们都非常之悲观的可以说。 嗯嗯，剛才你提到就話啊，其實而家都未必係人工嘅問題，咁不過見到立法會議員黃國啦都提到話，院舍冇辦法請到人，最大原因就係都係人工低，冇前途咁。其實人工加咗係咪都可能係吸引到部分嘅人入行咧？或者除咗話人工之外，你哋有冇諗過其他方法係吸引一啲新血或者年輕人係加入院舍呢行咧？都 我覺得咧，成個安老服務業咧嗰、那個。发展咗几十年之后，随住个出生率低啦，同埋个社会其实系喺度变紧。年轻人咧，我哋要因应年轻人佢哋嘅向上流咧。 嗯。 政府应该谂多啲嘅政策，点样去吸引佢哋？因为而家政府都话谂到，佢哋想做护士，我就增加护士嘅名额。都有谂过呢啲嘅政策。但是呢最而家我哋讲最缺最缺嘅就係最前线嘅护理人员啦嘛。咁、 嗯、 但係有青年启航计划呢係有一啲嘅帮助，但係呢班人呢只不过呢佢哋係一个短暂式。短暂式我哋都觉得呢係好过冇啊。起码佢踏足咗呢一个行业，佢了解到呢个行业，做咗两年之后佢变成即係可以自动晋升到保健员。 嗯。 但係保健员佢哋更加向上去修读登记护士。咁呢一班呢都可以希望佢能够留到喺呢一个行业啊。我哋最重要希望年轻人踏咗隻脚入嚟，佢係唔係话一两个月走啊。是俾佢睇到呢个行业嘅前景，呢、这个都系我哋行业最想希望喺政策嘅配合底下咧，留到呢一班嘅年轻人咯、 嗯， 留翻一啲嘅工种。而家嘅院舍咧，无论喺智能管理方面啊、电脑知识方面啊，系需要一啲年轻人加入先，令到个行业咧年轻化。 嗯， 俾佢哋做呢啲嘅工种，而前线嘅低技术嘅。目前嚟讲冇办法噶，一定系要透过输入外劳先可以解决得到啦。 嗯，另外除咗讲呢七千个额之外啦，另外就住院舍个架构同埋人力资源嘅问题咧，都话预计要18个月咧系交报告嘅个咁嘅检讨期嘅咁。有啲议员就话太长嘅，你自己又点睇咧？呢、这个头先同阿周雪松倾咧，都话系涉及到即系个晋升阶梯嗰样嘢嘅咁。呢、这个有几重要，或者有冇得再缩短个检讨期，从而系可能喺吸引多啲人入行嗰度系快啲咧做得？ 呢、这个重要噶， 嗯。 18个月咧，我都认为是太耐嘅。 嗯。 因为如果你话靠，因为而家除咗前线嘅护理员缺之外咧，第二个就系一个护士。护士嘅缺咧，唔系话即时可以解决得到啊，你需要培训啦、几年啦咁样。咁我自己又觉得，如果系有一啲资深嘅保健员，佢喺呢个行业做咗5年以上。佢係基本上係熟習曬所有嘅管理方面嘅運作啦，或者佢係醫療護理方面嘅知識啦。咁我哋可唔可以將呢一班嘅保健員再俾一個課程佢進行一個修讀之後咧，佢哋代替到大概類似登記護士個角色，只不過佢唔係護士。 嗯， 佢系喺护理行业里边一个专业嘅技能，我哋检讨嘅咧，希望政府咧系可以加大呢方面嘅供应，亦都可以俾现职嘅保健员咧有一个晋升嘅阶梯。咁呢个咧系两条腿走路，系可以增加供应同埋一个向上流动嘅俾晋升阶梯，俾年轻人睇到佢个前途咯。 嗯 ，OK， 好啊，唔该晒李辉，同你倾到呢度。李辉系安老事务委员会委员，讲到院舍嘅人手啊，先讲到一啲外劳啊，或者吸引成个嘅即系行业会多啲人手啊、新血啊等等。你自己点睇？18723111，18723111，休息一阵，听一节1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 制作周伟业。 村上春树的《国境之南》《太阳之西》是一部199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这个小说应该不是村上最有名的小说，不过这个小说呢是透视村上春树世界的重要钥匙，因此这个小说在结构上也都非常之简单纯粹。 故事讲述一位男孩阿慈和一位女孩岛本的爱情故事，当中结构简单，他们在小学的时候相识，两人互相亲近，不过到了升中之后因为转校搬家而分开，直到30多岁的时候两人重遇，爱情故事亦都真正开展。所谓国境之南，就是代表美好的东西，代表跨不过的境界，两人可望而不可得的幸福结局。 当他们两个重遇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可以说是标准的中产阶级，他们要抛弃所有东西去私奔其实是有可能的。而这个故事也是因为有这个可能才成立。男女主角阿慈和岛本这种爱情故事呢，其实非常之香港的。这类现代爱情故事和古典风的凄美爱情故事是不同，其实不少在80、90年代长大的香港人呢都面对着相同的情况。我们在非常之发达的香港社会成长，但是情感部分是不是就代表成长得健康圆满、心灵充实满足呢？其实不一定，物质充裕之下仍然会出现爱情的悲剧。人的内心有很多脆弱的面貌是难以表述和被理解的，而《国境之南》《太阳之西》正正就讲述这个部分。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国境之南》《太阳之西》，作者村上春树，由博益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021年的施政报告当时入面就提到会邀请市建局在深水埗和荃湾两个旧区开展类似是油旺地区规划研究的地区研究，重新规划和重整一些土地用途。其中在深水埗方面就说已经市建局方面是打算开展相关的这个规划研究的。研究的范围是深水埗旧区一带大约130公顷的地方都会纳入去的。范围入面有成1800多栋的私楼，近70%的楼龄都是超过50年。这个范围来讲就是东起鲍域街和大埔道，西至到就是西九龙走廊通州街，南起就是这个界限街，北就去到兴华街。看到市建局都说会邮寄一些问卷去到这些楼龄30年或者以上的大厦的业主，了解单位的内部楼宇结构住的环境的意见，包括有没有渗漏钢筋外露石屎有没有剥落等等，去参考去制定一个更新的优次。就说今个月起逐步展开这个叫深水埗地区意见调查的。预计整个的即是这个调查会是4个月内就会完成的。又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讲一下今次这个都几大范围的一个的研究。有深水埗区议会主席陈德成，早晨。 早晨，主持。 早晨，陈德成，可唔可以讲下你哋点睇今次呢个嘅4个月嘅深水埗嘅土地规划研究咧？ 今次主要就系政府邀请市建局咧去做即系类似油旺研究啦，喺深水摆咗喺深水埗度，其实主要都系即系睇下深水埗一啲旧区，譬如今次划咗呢130公顷嘅土地，即系集中围绕喺深水埗啦，同埋部分喺长沙湾嘅旧区啦，呢啲楼宇上面有冇一啲系整合嘅空间啦？即系尤其是喺早年已经系即系落成嘅一啲旧区，啲旧型楼宇咧，佢嗰、那个即系嗰、那个地积比率咧，可能有啲未用即冇用晒嘅。咁亦都因为当年可能因为飞机行动等等嘅理由啦，咁亦都你见到深水埗嗰啲内陆嘅区域咧，就系、是、比较矮啲嘅嘅单栋楼为主嘅。咁呢啲係咪有潛力去做一啲更高嘅樓宇咧，或者係用埋其他地積比咧？我諗呢個反而先係今次嗰、那個即係成個計劃嘅重點，因為市建局都剛剛喺尖善里個項目亦都睇得到，佢而家以一個即係由以前嘅項目主導變咗規劃主導，咁、其實都係正正配合緊而家佢將來會做嗰個嘅呢一個。 比較大型的呢、這個規劃重整，就揾一啲除咗地積比嘅轉移咧，亦都睇下有冇區裏邊有冇一啲可能係屬於政府嘅土地，但係又冇好好利用嘅，包括咗一啲可能一啲地區裏邊啲好小型嘅公園啦，或者一啲康樂場所啦，咁呢啲係咪可以透過都喺擺埋喺土地整合裏邊，令佢一地多用？用翻兼善呢個模式，就係市建局去幫手去重整佢，甚至係起過一啲一地多用嘅樓宇較高嘅一啲康樂中心啊，或者係政府嘅合署啊咁樣。咁然後咧就係、是、透過呢個咁嘅模式咧，就令到增加咗市建局喺嗰個區域裏邊可以重建嘅嗰個空間。咁呢種嘅小區規劃模式咧，我估將來都會有機會咧，用翻喺深水埗，尤其是而家呢個規劃嘅嗰個範圍裏邊。 嗯，整體你覺得今次納入嘅呢個範圍又即係同唔同意咧？即係適唔適合咧？又或者呢一個範圍嘅樓宇係咪有一個嘅迫切重建需要咧？ 所以今次呢一個就市建局要用幾個月時間去做一啲數據分析啦，要佢真係要系統咁去掌握嗰啲資料啦。當然，我未知道佢究竟會掌握幾多資料，同埋掌握咗資料之後點用。其實最主要就係佢會透過問卷去問業主一啲資訊啦、資料啦。咁但係因為問卷始終好主觀嘅，咁你問十個業主九個都。會答你，梗係拆樓好啦，重建好啦，係嘛？即係未必係復修啦咁。咁但係咧，去到專業嘅層面咧，咁即係市建局除咗係問之外，都係佢，我估佢會有啲實質嘅一啲研究，譬如真係係咪有啲專業技術去為每個樓宇去做一啲技術評估咧？咁邊啲樓宇群係真係可能復修可以處理到，邊啲係真係需要係做重建咁樣？咁呢啲反而就喺四個月之後係咪都會見得到？因為如果就咁問業主，我驚佢攞嘅數據都係好主觀啦，好片面啦，未必好全面嘅。咁同埋攞嚟之後點用啦？咁佢即係因為佢今次係受政府邀請嘅嘛，佢最後嗰個報告都可能係俾翻政府。咁但係俾咗政府之後，政府又點樣同市建局好好去合作去用到呢啲數據呢？會唔會擺咗喺櫃桶又等幾年呢？咁樓宇就老化就唔等人㗎嘛。咁啲數據就喺度，但係最後又未必用得著所有數據嘅時候，係變咗有個浪費咁，同埋唔知道跟住落嚟佢可以點樣去做翻成個區咯。 嗱，今次市建局都好即係話呢個重建嘅發展模式咧，就係改為先規劃後項目嘅一個規劃主導嘅模式咁。呢一個嘅好處係啲咩咧？因為佢都好強調話，希望可以即係保留一啲深水埗嘅地區文化同埋街道特色嘅咁。你自己睇法點咧？ 我同意嘅呢個方向，因為始終以往嘅即係好零碎、好散嘅，甚至即係市建局都講一種以為嘅重建啦嚇，咁就冇咗個市區規劃喺，即係嗰個道路，尤其是係我好緊張個道路規劃。即係如果你個成個重建裏邊咧，你冇去釋放翻一啲道路空間出嚟咧，其實就其實人口又冇乜點變嘅，咁但係咧你街道咧就又係冇乜點變嘅時候咧。咁就成個社區你睇唔到，你除咗嗰棟樓垂直嗰棟樓係拆咗起咗之後，其實同成個區都冇乜點樣改變。尤其是深水埗一啲街道稠密啦，啲街道狹窄啦，咁呢啲係需要透過市區更新去整合埋嘅，釋放翻呢啲道路出嚟嘅。包括會唔會亦都翻新一啲即係舊嘅設施，或者補充一啲舊嘅設施落嚟，一啲新嘅設施落嚟。咁所以呢個先規劃係有佢嗰個好處，尤其是頭先講一啲街道而家開始有啲文化特色出咗嚟啦，譬如大南街一帶啦，一啲文化特色呢啲係咪值得保留？保留裏邊點保咧？會即係呢啲係會係咪會令到成可能唔係一條街啦，將來係一個區域都係一個打卡嘅區域，一個文化嘅區域，即係有特色嘅文化區域。我覺得呢個係可以透過先規劃咗 去預留咗有幾多個部分係做到呢啲嘢，然後先做嗰、那個重建或者收嗰個重建規劃嘅話，咁我覺得呢個係會好啲。如果唔係咧，佢最後都係拆一棟起一棟咧，其實就冇咗呢啲街鋪式嘅呢啲街道咧，咁呢個就可能日後甚至引入埋啲商場咧，咁就未必做到而家呢一個咁嘅街道特色效果。咁、 okay. 所以先規劃呢個係重要嘅。 我見市建局嘅顧問團隊都話譬如進行唔同嘅一啲專題研究嘅，好似係呢個地區文化及特色街道啦、時裝行業啦、主教山周邊地區咧等等呢啲嘅專題研究嘅。你自己期望做呢啲嘅研究，同頭先提到話保留一啲嘅街道嘅特色方面，可以點樣配合到呢？ 系，我哋都收到市建局顾问嘅一啲即系邀请信啦，咁稍后都会可能邀请唔同嘅持份者去做一啲聚焦小组啦，去俾意见啦。咁其实我最主要就系、是、真系希望可以落深入去落翻区，尤其是而家啲街铺吓嗰啲持份者咧，可以即系了解佢哋对于喺嗰、那个街道嘅保育啊、保留啊，甚至系点样去帮佢哋发展啊？头先讲过时装街啦，即系甚至而家嘅搬咗去通州街嘅呢、這个布卖市场啦，呢啲都系可以一并过透过呢、這个嚟紧呢聚焦小组去问埋。不过就要即系留意，因为一啲文物保育嘅，我觉得仍然系需要处理嘅，尤其是。喺网自己个网址有提到嗰个主教山啦、啊，咁始终呢啲系一啲文物啦，可能配水库系啲文物啦，咁周边嗰个如果系有太多嘅建筑物啦、啊、或者甚至如果将来佢会有机会攞埋嗰啲土地咧，去发做一个即系重整又好，或者系吸引咗人嚟起楼啦，无论私人发展商或者系市局。定系攞埋啲土地去起樓咧，咁會令到即係嗰個成個文物保育咧就會係唔係太理想，因為始終深水埗都係希望有多啲呢一啲特色嘅建築啦，或者文物啦，我哋可以去得到嘛。咁如果周邊都係密集嘅樓宇啊，都係一啲樓房，咁變咗就。冇咗呢種效果啦。 OK， 最後都想問，因為我見有啲組織都擔心咧，就係話而家研究呢、這個重建研究開展咧之後咧，會唔會都引發一啲即係私人嘅投機啊，或者收購啊，令到住喺入邊嘅劏房户會可能要加租啊、逼遷啊咁？你估計會唔會咁樣啦？同埋點樣避免呢啲情況咧？ 就要睇下佢個數據點運用啦，同埋佢數據佢最後都唔。应该是政府去即是政府的数据来的。咁私人发展商佢怎样用到啲数据呢，是吧，佢攞唔到嘅基本上就。 但就算唔攞嘅数据会唔会即係就咁而家公布话开展呢一个嘅即係研究啊调查咁样已经有引发到呢一啲嘅投机嘅收购呢？ 就要睇下啲发展商嗰个土地储备系咪即係好需要深水埗呢，因为就而家你见到嗰个楼市啦，嗰个情况咧，其实唔系咁多发展商咧愿意即系入深水埗嚟做一啲收购活动。过往呢一年几两年咧，其实都少嘅。将来我都唔敢讲佢哋点样做。咁但系我都讲啦，始终呢一个即系市建局呢一个研究系一个比较长远嘅规划嚟嘅。咁发展商是不是可以同佢斗长命咁样去攞咗啲土地，然后最后可以用得到呢？咁、 okay. 呢个就我就未必睇得到， okay. 可以即时啦。 好啊，唔该晒陈德成同你倾到呢度。陈德成咧系深水埗区议会主席啊，讲到话市建局话开展为期4个月嘅深水埗土地规划研究。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拜拜。